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陈道明，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演员之一，每次提到他，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他在影视作品当中精湛的演技，他塑造的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但是各位知道吗，陈道明最初的理想其实并不是当一个演员去演戏，那么他曾经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走上演艺这条道路的呢？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我们就一同来说一说内地实力派演员陈道明。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父亲是医学专家，他并不希望陈道明当演员，就连陈道明自己也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走上演艺这条道路，更没有想到他可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秀的演员。学生时代的陈道明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三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陈道明的代表作《围城》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赵新梅心爱的女人结婚了，心情沮丧的她来找方鸿渐聊天，并且跟他商量一起到学校去教书。 苏家给我送了个请帖，我送去了花篮，去看看自己爱了十几年的女人同旁人结婚，原是准备试验一下自己的勇气。 先生，您的咖啡。 结果去了一看，是那样一个怪东西。老实说，眼光如此的女人就不配嫁给我赵新梅。 嗯，对。 哎，这下好了，曹元朗写的东西起码有苏小姐读，苏小姐写的东西起码有曹元朗读，彼此都不怕没有读者。 这么说啊，你还不是圣人，还可以交个朋友。 哎，你们是不打不相识，你们以后好好交个朋友。 哎，不瞒你说，三旅大学本来是请我去给他们做政治系主任的，我当初呢撇不下苏小姐，就推荐了你。 你是为了让我疏远苏小姐是吧？哎，你 现在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后来高校长我的先生来电要我一定去，参加完那个倒霉婚礼之后，我就回电应聘了。 新梅，我要感谢你啊，给了我这么一个饭碗啊。不过你是干政治的，当大官何必陪我去教书啊？ 哎，这个你就不懂了，教书一样是干政治。哎，很多大政客都是教书出身的。哎，这样一来可以把握青年心理，二来呢还可以培养自己的干部。 你这不是大教授干政治，是小政客办教。过去啊，愚民政策不让人受教育，现在呢是让人们受某一种教育。哎，不识字的要上人的当，识了字呢要上印刷品的当，上你们广告啊报纸的当。 你听听， 他看破了教育，看破了政治，他看破了一切，我也看破了你，不就为一个黄毛丫头？ 你说谁啊？ 我说唐小福啊，不黄毛丫头吗？ 苏文纨，徐娘半老。 哎，何必何必，你们俩呀都彼此彼此，我都替你们难为情。洪建呐，最近确实有点反常，男子汉大丈夫，为了一个女孩子。 就是。 哎哎，洪建，洪建，哎，洪建兄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围城》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了。那么当时陈道明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究竟是什么呢？那个时候陈道明只有三个愿望：外交官、律师，还有一个就是子承父业，做一名医生。但是时代的大潮却把陈道明推上了演艺的道路。那个时候的陈道明正在上中学，恰好赶上了各个部队的文艺兵招生，他的中学老师就提议让陈道明去试一试。陈道明当时就想了，自己在学校连个文艺骨干都不算，也不是什么学校宣传队的，而且他对当演员没有抱太多的幻想，就一直甚着没去。话说有一次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来他们学校招生了，陈道明表示坚决不去，老师就动员了跟陈道明特好的三四个同学，把陈道明押送到了考试所在地的宣传队。而正是这次考试将陈道明推上了演艺之路。下面呢，我们就走进陈道明主演的影片《我的1919》当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 请允许我在正式发言之前给大家看一下。 Before I start my speech, I will show you something. 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I protest. This is a robbery.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 has stolen the watch from me. A blatant act of theft in front of the entire world. Utter shame. 牧野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3600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4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 So be enraged or not? 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大气？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次和会，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在这里发言。刚才牧野先生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请看，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14万，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张 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在欧洲就有十几，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讨论中国山东省的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世界不会得到安宁。我的话完了，谢谢。 Thank you. That is all I say. Thanks.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的星光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说一说内地实力派演员陈道明。提起陈道明当初参加面试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据说当时天津人艺有三四个老师来主持初试，宣传队的人先考，陈道明他们就在外头等着。那宣传队的人当时都是能歌善舞的呀，他们各显神通，很快考完了。最后主考老师问还有没有人，陈道明的三个同学说哎，这儿还有一个，说完把陈道明给推了进去。陈道明赶紧推脱，掉头就往外走。陈道明这一掉头引起了老师们的好奇，就把陈道明叫了回来，说小伙子你回来。更有意思的是，陈道明的面试时所有问题居然都是那些铁哥们代替他回答的，这让陈道明感觉浑身不自在，黑黑的脸蛋变得通红。不过别看当初面试的时候陈道明表现得非常羞涩，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表演的经历，他是越发的成熟啊，尤其是在扮演帝王的时候，比方说电影《英雄》当中陈道明扮演的秦王，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那是相当的深入人心。 飞雪与陈决战时，因陈的计谋已然奏效，所以他气血攻心，方寸大乱，陈赢得丝毫不费力气。 到参见飞雪竟如此怪异，也会被情所困。寡人听来此战你赢在二人不和上。 是。 之所以不和，二人必是心胸狭小之辈。 是。 你讲的故事倒也合情合理，可寡人看来你把一个人想简单了。 谁？ 我。你想不想知寡人对他们印象如何？三年前寡人曾与他们有过一战，在寡人看来，这二人光明磊落，气度不凡，绝非小人之辈。所以一夜之情是假，反目成仇是假，你所讲故事更是假，只有一件事是真。长空认识你们其中一人。 谁？ 你。寡人猜测你与长空早就相识，长空败给你只有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 故意求败。你与长空为行刺寡人暗自串通，引我秦宫高手在一旁观看作证，布此圈套并不困难，难在长空竟能将莫大信任托付给你。你的剑虽快，未必能胜得了长空，但长空却自愿倒在你的剑下，如此胸怀令人叹服，所以长空是你的第一位捐助者。寡人在想，长空心高气傲，自认天下无敌，他何以认定他做不到的事情唯你能成功？莫非你专为行刺而十年练剑，你的剑术中藏有一式，威力巨大，无人能比。得到长空 你已能上殿20步，为何还寻找残剑飞雪？寡人猜想，你所练行刺剑法一定以10步为据，所以你还需利用寡人的悬赏令寻找第二名捐助者，再进10步。寡人以为残剑飞雪虽与长空素昧平生，但立即明白了长空故意求败的理由。 听过了影片《英雄》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接着来跟您说一说陈道明背后的这些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陈道明在影视作品当中塑造了这么多的皇帝的形象，那么私下里来他是不是也同样的霸气十足呢？其实不然，虽说有的时候陈道明会因为拍戏时如何表现人物和导演发生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在片场陈道明的人缘是非常好，很多与他合作过的演员都会有这种感受。休息一下，欣赏一下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溥仪皇帝大婚时的那个精彩片段。 万岁爷，吉时已到，老太妃叫奴才把这个给万岁爷送来。 这是什么？ 大辫子干什么？ 太妃说叫皇上把这条辫子戴上，说这是大清国的规矩，大婚要是不戴辫子就是对祖宗的叛逆。 我是皇上，我说不戴就不戴，我好容易把它剪掉了。你们是想用这条辫子把我捆住，给我捆死。 万岁爷请息怒，今儿个是个大好的日子，如果您不把这条辫子戴上，太妃是不会轻饶奴才的，奴才也担待不起呀。 不戴，我不戴。 禀万岁爷，迎亲的仪仗已经到乾清宫了。 万岁爷，我求您把它戴上吧。 啊！皇上！ 皇上！万岁爷，大喜的日子，千万别赌气。万事还求个吉利。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可能提起陈道明精湛的演技，很多人都会问到底这番功力是如何练就的呢？其实说起来，陈道明在演艺之路上真正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光是表演学员就当了10多年呢，这包括在天津人艺的7年和中央戏剧学院的4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10年磨一剑。1982年，陈道明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了业，被分配到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许多学员在中央戏剧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崭露头角，但是陈道明却是表现平平，直到他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主演青年溥仪一举成名。这一年陈道明29岁，但是已经有了14年的从艺经历。提起陈道明扮演的众多皇帝当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我相信当属电视剧《康熙王朝》当中的康熙皇帝了。陈道明可是将康熙皇帝的霸气与睿智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面对功臣他恩威并施，但是面对曾经的罪臣姚启圣时，他又能赏罚分明，更是将这位表面顺服内心叛逆的臣子成功地拉拢到了自己的身边。 朕恨不得杀了。 皇上，罪臣知道，只是不知道皇上以何罪名杀臣呐。 姚启圣，你的罪不在其行，而在其心。 皇上的话让罪臣…… 你装，你太会装了。姚启圣，你心中有太多的恨，你愤世嫉俗，你藐视朝廷官员，讥讽皇亲国戚，你让许多人拿你没有办法。你不是不能做官，你是蔑视朝廷官员，所以你宁愿在荒原喂马，也不愿意入朝做官，对吗？ 皇上骂得好，骂得好。 姚启圣，据 其实朕早就知道的那几个人是什么。 你是死守你们汉族的王吧？始终认为我们满清人为蛮夷草寇。哼，就说现在，虽说你跪在朕的面前，但是你心里未必瞧得起朕。你认为我们满人配不上你们的孔孟之道，配不上你们的黄河长江？满人嘛，满人的骏马弯刀只能逞一时之雄，远远比不上你们汉人的五千年的文。朕如果说错了，你可以反驳。 皇上所言可谓入乎三分，朕罪臣好多年没听过这么知心的话了。罪臣确实如皇上所言，罪臣无话可说。 朕最恨的是你这种人，最没办法的也是你这种人。姚启胜，朕在心里已经杀人千次了，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还是不能杀。无论你将来是否为朕所用，朕都不能杀。 从古至今，暴君杀人，圣君不杀人。 那圣君都干什么？ 圣君诛心，皇上是圣君。 明珠啊，你说的对呀，这只癞蛤蟆的嘴还真刁毒。 姚启胜，你说错了，圣君既诛心杀人。 说得对，姚启胜， 皇上说是那就是。 明日养心殿经年日讲，朕请你登堂入座，朕愿意和你论一番儒学、道学、理学还有禅学，由你点题啊。不管是孔孟老庄还是易经杂家，朕都奉陪。 臣不敢，臣早就听说自皇上登基以来，经言日讲从没断过，即使在平三藩时也是奉讲不误。臣仅从皇上龙眼中的典籍来看，便知道皇上已学通古今，不让任何当代宗师。 朕如果不做皇帝的话，还真想做个汉学家。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电视剧《康熙王朝》当中的精彩片段。当初在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陈道明可是做足了功课，不仅找来了康熙帝的很多资料，而且将清史又复习了一遍。同样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扮演苏麻拉姑的演员如萍就说，在他的眼中，陈道明就是个淡泊的老者，和别的演员一点都不一样。别看陈道明平时不喜欢说话，但谈到塑造的人物又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如萍佩服陈道明，自己也时常捧着书本甘之若饴。其实陈道明非常注意自己的生活质量，拍戏之余他更希望将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好了，看看时间呢，上半段旅行马上要该暂告一段落了。为您送上这首韩磊带来的电视剧《康熙王朝》当中非常好听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稍后见。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都为我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要来跟您说一说内地实力派演员陈道明。说起陈道明，很多人都说最喜欢看的就是陈道明扮演皇帝，那种气势绝了。不过陈道明自己却并没有固定自己的戏路，相反他还在极力的拓展，比方说在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当中，就将陷入中年危机的男人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面呢，我们走进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当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陈道明扮演的丈夫宋建平，由于和妻子林晓峰吵了架，生病住进了医院。晓峰的心中很是内疚，想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丈夫。在病房外，她听到了丈夫内心中最真实也是最深厚的感情。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搞的，特别想李晓峰，做梦都梦见他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想起他，在我第一次生病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没日没夜的看护我，不像你跟东北。我们俩年轻的时候，那叫一个好啊！现在想起这些，像做梦。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峰现在是这样。我知道，好些是我的不好。其实他一直在努力地挽救这段婚姻，可是我不行，我已经做不到了。娟子，记着，有时候责任要大于爱情。想来想去，我不知道小峰有什么不好，可是就是不行。我也在努力地克制我自己，尽量的不惹他生气，可是他还是误会我。 去西藏吗？ 去，